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乜嘢诗人？ 今集要介绍一位咧，可能大家真系都未有机会听过嘅一位诗人，佢系上海诗人司慕盛。 嗯， 司慕盛咧，其实咧一直喺业内吓、有好好嘅评价，但系佢冇乜大众嘅知名度啦，因为佢系一个好低调嘅诗人。咁佢呢本诗集咧叫做《婆娑记》啊。我读完之后呢，我觉得简直是即是近年来大陆诗歌最完美的一本，可以用完美两个字。嗯、因为它每一首诗呢都，我想在技术上面或者在情感的传达啊，或者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即是我对一个大诗人的要求呢是有一种整体性的要求。它不可能在某一首诗失准啦。在这上面呢他都达到了这种要求，所以我觉得很完美。 他大概什么年纪啊？ 他是60年代尾出世的。其实他一直呢就在默默写作，可以这么说。还有呢，他住在呢上海的崇明岛上面。过住呢跟我们一般所谓在这些大城市的诗人呢生活可能又不是很一样的。还有呢，这本诗集呢很特别的，就是其实从诗集和诗人的名字里面已经有一个呼应，就是他是慕盛的嘛。叫名，跟住咧个诗集叫婆娑，婆娑同茂盛咧，其实都系事物嗰种摇曳多姿嘅景象， 系树影婆娑， 同佢嘅诗又好相似啊！佢诗好多细节，而且咧细节之间咧嗰种流动性好强，你唔会觉得佢系塞咗一堆嘢喺入边，你系觉得佢咧真系会不断咁变化，就好似万物生长咁样，好茂盛嘅嘢，跟住咧不断咁变，而且咧婆娑记咧令我谂起另一样嘢，就系、是。娑婆，娑婆世界是什么呢？娑婆世界是佛教入面讲的我们的大千世界，是有情众生生活的，有悲有苦的。咁佢呢本诗集呢嘅前半部分呢，就係、是、我哋今集要讲嘅，就係佢好多係同佛或者同宗教有关嘅。呢样嘢又係好少见嘅，喺内地诗人嚟讲。咁呢我哋睇一睇呢，佢唔单止係从佛教，佢亦都有涉及到基督教，其实一种泛宗教嘅情绪又点样呼应緊佢生活緊嗰个岛屿嘅呢啲花草树木。 係，我哋首先听听行乞。 行乞，司茂盛。我提着水桶里的如来四处乞讨，我欢快地去云端乞讨，水桶里装着雨水、油尘和自我散去的夜晚。夜晚储存的盐微微有些发甜，他们更喜欢在我篮子里化作一片汪洋，拼命跨出空窄的门槛。我也提着篮子里四处施足的基督，追逐云端的祖父。我绕过高聚的星子和村庄，在菜园的那头把他的摇椅圆起。我还要在如来和基督不便深入的地方，掘一口枯井披于身上，告诉他们：现在我是你们的物种，我愿替你们在草间拦电。 行乞呢，当然呢唔会系呢位诗人真实嘅情况啦，因为据我所知嘅都系一个即系其实生活几好嘅一位诗人啦，咁佢唔需要行乞，但系行乞呢对于以前嘅僧人嚟讲系修行嘅一部分嚟㗎嘛，唔系话真系单纯为咗食物，而系通过行乞呢去接触世界嘅万物，尤其比如喺日本佛教入面有一种叫虚无僧，佢哋就要吹住赤膊去到人哋度，要求施舍， 即所谓化缘。 系啦，化缘，同埋喺缅甸咧，朝早嗰啲和尚就会排晒队，大家跟住啲施主就会施舍嘢俾佢，即系已经变成一种仪式啦。喺呢度嘅行乞咧，你会睇到咧，就系、是、一个点样嘅形象咧，就系、是、其实佢更加似禅宗，一个禅宗和尚嘅形象。禅宗和尚佢第一句已经点出嚟，佢拎住个水桶入边嘅如来，后面佢又话佢提住个篮子入边嘅基督。水桶入面嘅如来，篮子入面嘅基督呢，其实係好禅宗嗰种讲法嘅。即係所谓道 是在路边的野草，甚至在路边的比如说粪便入面，就是在禅宗的讲法，就是原来呢这些最日常的东西入面才有真正有道。而且他是很开心的，水桶入面的如来呢就令我想起一句禅宗的话，就叫做云在青山水在瓶，原来你拿住的这么微弱的东西入面呢是装着一个这么盛大的。那呢他说当他去到他用什么将他的思维由如来转向基督呢，他中间有一个盐。盐呢其实无论对于中国的叙事话语来讲是很重要的，对于基督教更加重要。即是我们说耶稣是人中之盐嘛，说一个义人是人中之盐。那所以呢他觉得既然如来可以是跟着你去行乞的，那我拎着基督呢我就可以到处去施足。他由一个受者变成一个施者。我哋成日讲施比受更有福，其实系好市侩嘅，我觉得即系好似话边会有更有福呢？大家都系有福噶嘛，即系喺呢个平等嘅嚟讲。所以基督同如来对于佢嚟讲系一样嘅，虽然系一个系两个完全唔同嘅宗教。跟住佢话我仲要超越如来同基督，其实亦都唔一定系超越，系话佢要做如来同基督做唔到嘅嘢，我直接将自己变成咗佢哋嘅物种，我代替佢哋腐烂，腐烂咧系为咗再生长出更多其他嘅嘢。 系啊，哇，好有意思喎、行乞。 系啊，即系你会估唔到一个现代嘅诗人可以写咁样嘅题材。 朱鸟，思茂盛，拨孤，斑鸠。雉鸡、黄鹂、画眉，他们率白头翁、山杜鹃和仁慈的佛法僧来到这人间。他们来人间杀欢，互受非常术，生一大堆别人家的孩子。有时约上邻居，用秋堤漫步，化却多年恩怨。他们每年来一次，每次来都要换上又白又胖的新脸庞，都要穿上铁盔甲或者艳衣裳。他们苍鹭、朱鹮、白鹳、鹭鹚、鹈鹕，拖着旧祠堂里的全部家当来到这人间。他们在人间有一副清心寡欲的好心肠，有善意的眼珠子和替人受苦的瘦削的肩胛，时不时还要从体内伸出绷紧的爪子，将习得的手艺不恭不敬传给路人。而他们也从路人的行色中即将辨认出旧时的模样。今年会有更多出色的鸟结伴而来，他们来人间，有的扮虎出身的霸王，有的扮长恨锁喉的虞姬。每个落日里，他们分享人间绵绵不绝的爱情和死亡。这人间本就是我随便借来的，如果他们今年还来，我乐意为他们从我身上脱下来，我乐意为他们脱下洗尽的漆窍、剔透的肋骨，借给他们做生儿育女的窝，做生死长眠的坟场。 头先大家听到入面呢，起码讲了十种大家不经常接触的鸟、我想在香港呢都会见到其中有几种的画眉、黄鹂应该有啩，我都不是很熟这些。但是呢它很有趣啦，它一开始好像在这里做一个环境观察，好像一个学生做功课咁样，野外考察，跟住呢它先会发现它们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鸟全部好像人。佢讲咗好多人嘅一啲状态描写挤落鸟嗰度，而且觉得佢哋好可爱。但系呢人呢对于一个修佛嘅人嚟讲呢，喺佢嘅眼睛望落去呢，就好似会睇到好多悲欢离合喺佢哋嘅身上。佢先係睇到佢哋嘅可爱嘅地方啦，跟住睇到佢哋嘅恩怨，睇到佢哋嘅变装，而且呢个变装呢入面有啲隐喻嘅，佢可能会着盔甲陷入一场战争入面，佢或者呢着咗一件好鲜艳嘅衣裳，就去到和平嘅世界入面去。咁最后呢佢就会话，如果喺佛嘅眼睛入面呢，佢哋呢啲即係人世间呢啲悲欢离合呢，最后会变得好似喺戏台上面演出嘅霸王别姬啊咁样嘅一场，喺佛嘅眼睛佢哋喺度做緊一啲呢 好值得同情嘅嘢。但系最后咧，佛选择嘅即系呢个我啦，呢、這个接近佛嘅诗人咧，佢话我选择嘅咧，我就系我要牺牲住我自己嚟做佢哋生儿育女嘅窝，甚至系墙面嘅坟场啊。咁、其实呢、這个佢将佢自己化身为一个舍身嘅佛，喺佛经故事都经常有讲啦，即系舍身自苦啊。其实就是佛的精神嘛，虽然人间的一切有些可笑又有些可悲，但我都会愿意为他们而牺牲。 是哇，似乎他的诗都很多都有宗教的意味、哦、 而且境界很高。 嗯，诸鸟，跟着我们要听佛简沙弥。 佛简沙弥，思茂成。我只是只跛脚的金龟子，情非得已，在尚未长出肩甲之前，被人唤作小沙弥。某日，我见间溪的任艺女有一尾红鲤，缩地一下挣脱身子，从涟漪的长廊尽头跃出水面。她踩着正在发芽的青苔骑上石板，在自身涌出的神雾里剃着鳞片。她剃着深艳的鳞片，全想不起前世的模样。前世我在厨房里见过他，我见他在灶台边左右逢源，左边栽菠菜、佛陀和器中之器，右边为器中之器绘上衣食父母生老病死。他绘的三情四欲如卷伏于他像式的念及里的菜刀，有些迟钝，垂了头，无碍而安。他用这把菜刀剃一尾红鲤的鳞片，手法熟练，自如得与师傅一模一样。那年我只是一只跛脚的金龟子，刚从京城的贾府来，尚未长出肩甲，学会草书与唱晚也不多时日。当他图给我一把肺斧、一双持牌大小的眼睛，以及一颗藏经阁般古怪的心脏时，我临帖的笔毫突然如秋风般干枯起来，喉咙里的汪洋在倾倒，体内塞满倒立的四壁。我从倒立的四壁慢慢坐起，轻唤一声三婶，便日自飞去。我向我的间溪飞去，向我的被人唤作锦鲤的前世飞去，不带一丝形骸，只在轻轻的吟鹅中堆一道乱石穿空的堤岸。直至今日，我依然端坐在间溪的任艺里，他们唤我小沙弥，而在寿安寺，他们叫我师父。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佛简沙弥，咁就系施茂成嘅作品。 啊，佛简系佢一系列嘅诗嘅名嚟嘅，咁其中有一首咧就系讲沙弥啦。沙弥我哋都知咧，即系未正式成为和尚嘅，即系所谓见习和尚仔。 小沙弥 系啦，小沙弥啊，见习和尚。但系呢首诗成首诗咧，我觉得系同前面啲佛诗又有啲唔同嘅，就系佢好聊斋。 嗯， 佢系一个好似聊斋故事咁样，佢讲紧嘅就系人嘅轮回。同埋所謂嘅前世後世嘅因果報應等等，咁入面呢，佢有一點呢，突然間呢點出呢，佢話佢嗌一聲嗰條鯉魚，佢自己係一隻金龜子，呢一世係金龜子，咁佢前一世係咩呢？佢認到嗰條鯉魚同佢前一世有姻緣，佢嗌一聲佢三嬸， 係 啊，其實有啲感覺係佢愛慕嘅對象。而入面有一個細節又好奇怪，佢話佢係喺京城嘅賈府嚟，咁贾府我哋第一个想象当然系《红楼梦》啦，吓，即系令呢首诗突然间多咗好多嘢。《红楼梦》亦都系讲紧姻缘噶嘛， 系 啊，讲紧姻缘点样缘起缘灭。咁呢入边嘅缘起缘灭咧，施茂成咧用咗好多好惊人嘅细节，比如话佢嗰条鲤鱼系有长住心炎嘅鳞片。心炎，我哋最早呢个词咧系讲紧呢个法相庄严，讲紧一啲要好严肃对待嘅嘢。咁但系点解会？是一条鲤鱼身上呢，咁其实佢系讲紧咧，无论我哋系金龟子定系鲤鱼，喺当我哋进入呢个轮回入边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好严肃咁样面对住自己嘅命运嘅。最尾嘅提升好奇怪，佢话突然间咧，虽然咧我系只金龟子， 依家呢仲俾人嗌小三眉，但喺另外一个字，我有我另一个化身，佢哋叫我师傅。 系 啊，即系师傅同埋呢只跛咗脚嘅金龟子，一只小小昆虫，原来系同为一体。 嗯，我觉得好似喺唔同嘅世代度出现、 一个平衡世界。 系佛拣沙眉，跟住落嚟要听听聆听七人唱诗班唱诗。 聆听七人唱诗班唱诗，施茂成。我在一棵老榆树下聆听一年级新生唱诗，他们一共七人，各自负责一副墨绿桑纸练习提名。他们用体内乌铁的暗哑交换教室外桃林深处一桶清水的悲洞，而七里之外的青松岭，七只断喉之鸦耸起陡峭的肩胛，随之而来的唱诗又将我带至谷底。那里踩烂的晚霞软弱支教老师大血的餐布，他们这样唱：两岸渐生壁溪，茅屋以为秋风所破。他们轻轻地唱：秋风里两岸渐生壁溪，而我们的教室已搬上了天。 聆听七人唱诗班唱诗，咁作者就系施茂成。 嗯，其实个背景当然系可能系佢一次遭遇啦。唱诗班系基督教噶嘛，但系咧唔知点解我读呢首诗咧就谂起我同施茂成一个共同嘅朋友，就系、是、其实以前我介绍过上海诗人马华啦。咁、佢作为一个支教嘅老师就死咗喺云南。咁但系呢入边咧佢就提到一个支教嘅老师，同埋咧提到呢个唱诗班咧。他们可能是很清贫的，因为里面有一个隐喻就是说茅屋以为秋风所破嘛、令我们想起这个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那首诗其实是象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嘛。这个是这首诗的潜台词来的，就是说咦，这个老师为什么他的餐布是大血的呢？为什么这班新生呢他们体内是暗哑的，是铁一样暗哑，要去交换呢教室外一桶清水。咁我哋会想象到可能喺一个支教嘅地区啊好干旱嘅、或者呢係物质条件好贫乏嘅。但係佢呢一切呢佢都冇直接写出嚟。而且呢佢係用一啲好美丽嘅嘢去修辞，比如桃林啦、壁溪啦呢嘢。佢唔係去乞求同情呀，反而呢你会觉得佢哋因为佢哋唱诗，佢哋喺呢种唱诗嘅过程之中升华咗，成个教室飞咗上天。其实你会觉得咦、好似呢啲我哋要同情嘅对象，可能反过嚟係佢哋同情緊我哋，点解喺呢个尘世度庸庸碌碌咁样呢？ 最后我哋要听麻雀令。 麻雀令，施茂成。我喜欢看田垄上冒充的斜坡上一群小麻雀无缘无故沸腾，居榆树终将毁于它长得丑，凌乱的冠顶只有一只小麻雀背着油锅沸腾。七里外群山也有一颗活轮的心，轻轻为之一战。秋风塞满辛酸的雨水，雨水有轻度浮肿的壳，倒披着枝丫为之一战。我爬在瓦盘上，周围听得懂的声音越来越稀，叫老至深的那只仍如当年一般威武猛狼，却伸着兰花指嘲笑我的不合时宜。唯有锄禾时你才是我们，而我诵经时喜欢在阴翳里绷紧身子，双爪擦上厚厚的墨绿。去年的旅伴纵是相见，却永不能相认。整整一个上午，我没有遇见一件盖棺定论的事，突然动了不在人间的念头。啊，人间已不可恢复，再无那么多手段负我以人形，令我肚皮朝天，散了发髻，学神念者移花接木。 麻雀令，咁就係我哋今日要介绍嘅诗人司茂盛嘅作品。 麻雀令呢好可以同头先嗰首朱鸟嚟相比较吓、我哋回忆一下朱鸟入面所有嘅雀仔呢都系啲有啲传奇性嘅雀仔吓啊又苍鹭啦又白鹤啦全部都好似系好有故事嘅人咁样。但是呢麻雀呢就是我们当然呢见得最多的一种雀仔、亦都是最鄙视的可以讲话即是我们经常讲一样东西好像麻雀这样都会是讲紧它很平凡、 很 渺小。但是它入面呢很奇怪呢它用了一些想象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它说有一只雀仔叫鲁智深。为什么呢如果你熟悉水浒传的话呢你就知道为什么。其实这入面讲紧都是一种因果来。鲁智深有一个情节呢是他听住啲雀仔喺个柳树上面好嘈啊，于是佢索性将棵柳树咧，成棵柳树掹起嚟啊嘛，佢掹起嚟，咁其实呢个报应咧，一直去到司茂盛呢首诗先出现啊， 系 佢变咗雀仔之一，变咗麻雀之一，跟住佢话佢仲系咁威武、啊，仲要伸住兰花指，因为点解咧？鲁智深咧就系一个文又得武又得，又好心细嘅，但系又好有一股蛮力嘅人啊嘛，咁。跟住麻雀变咗鲁智深，佢连佢自己即係呢个诗人啊，佢读经嘅时候呢佢冇讲，但係你会感觉到佢都变咗一隻麻雀。佢话佢读经嘅时候呢喺啲音乐入面呢绷緊隻身，仲有佢嘅手唔系手系两隻爪。佢不知不觉佢自己都变咗一隻麻雀。咁呢隻麻雀呢其实系好有道行嘅。嗰陣时你回复返去前面呢嗰、那个细节你会睇到佢话有隻麻雀系孭住一隻油锅喺度翻腾喎。油锅呢个典故当然系喺中国系一个地獄嘅意象嚟嘅。一隻麻雀肩负地獄。 嗯。 即系有呢种我不入地獄谁入地獄嗰种精神。喺呢个时候你先会发现呢原来麻雀呢同我哋一样承担咁多嘢甚至比我哋承担更多嘢喺入面。 我冇諗过吓、麻雀可以化身成为个鲁智深喎、 啊。係呀但係佢最后佢话人间已不可恢复再冇那么多手段负我于人形。佢话佢唔需要再返人形。我作为一只麻雀修行都几好。 是哇不单止好有佛教意味是吗其实是好有宗教意味。 好有一种泛宗教精神啦就是这种精神包含着牺牲啦包含着呢即是人与物齐啦即是人不是人是万物灵长就是超越一切的。鲁智深可能他变了麻雀之后他先至悟得到真的道。 是。今日我哋就介绍咗上海诗人司茂盛嘅作品啦。 其实下一集咧，我哋都仲会讲到佢一啲唔同嘅作品，譬如话冇咁宗教色彩嘅作品。 好，我哋下一集继续，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